总想给你

留给明天。感情的善变，挖空心思遮掩，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？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，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现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，越过了沉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这现在爱里面一张无辜的脸，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我现在爱里面谁停住了时间，越过了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。

不想问，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 多大，无法

有没有不用考我数学的购物节啊？ 当然有，双十一上平安好车主，再也不用算算算，闭眼省出大惊喜。即日起至11月20号，上好车主 APP， 一元抢秒杀，天天抢一吨油、1万公里电，每天10点抢30元加油券、50元洗车代驾礼包、保险狂欢最低5折、居家汽车宠物等好物5折抢，免费抽戴森吸尘器等好礼，双十一当天更送50红光 mini， 还等什么？冲呀！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或拨打4008-6个0，4008-6个0。 要透明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毛驴。